大家好，我是卫斯理。我不是一个可以能够接受所有奇怪事物和不可思议事件的人， 这些事偏偏在我身边不断地发生。 3000年不死的活用，不受控制的电梯，长生不老的猫，迷惑人心的眼睛，在地球上长居的外星人， 究竟我下一个经历又会是什么呢？ 新派小说电波卫斯理科幻传奇，中午12:30至1:00，凌晨12:00至12:30，直播。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是传说，定是真实存在的呢？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是不是只有世人所知的兵马俑呢？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俑， 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。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活俑，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，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，后期制作 Anson， 策划推广邵爷明。 本节目需家长指引。上集讲到， 要帮我将金花揾翻你， 马长川，我一定会揾翻金花，你放心， 攞走你。 金花呢一个女，知道佢阿爹好锡佢，佢绝对唔会无缘无故唔翻嚟嘅。佢一定系死咗。 唔会嘅，绝对唔会，金花绝对唔会死噶。 如果佢冇死嘅话，点解佢唔翻嚟？ 系啦，咁马金花失踪咗5年，佢突然间又翻嚟，咁佢到底去咗边呢？ 哎，小苏，你讲下啦，最奇特嘅一点系乜嘢呢？ 系唔系卓老嘅父亲啊？ 冇错，佢嘅父亲来无影去无踪。有咁大嘅本领，小素，你睇佢似一个咩人呢？ 讲起身有啲似阿某某呢，啊，佢成日鍾意寫嗰啲古灵精怪嗰啲外星人喎。 咩有啲似啊？简直就係啦。 佢哋两父女一唱一和，好似唱双簧咁喺度笑我。我除了跟住佢哋笑，唉，唔通当时我可以发作咩？但系啊，我当时都冇完全认输嘅。我话啦，如果真系我笔下嗰啲外星人，乜好奇怪，完全冇可能咩？ 当然又有可能啦。佢啊，呢一个老鬼系外星人同埋蒙古人嘅后代嚟嘅。是你啊？我啊记得咧，你曾经讲过一件外星人同埋地球人结婚生仔嘅故事系嘛？ 系喺嗰个思辨嘅古仔里面啊嘛。 系啦，嗰个故事里边嗰个外星杂种最后点啊？ 嗰个人知道咗自己嘅身份之后，变成一个无药可救嘅傻佬。 但是老鬼呢就一啲都冇傻，你啊可以好好咁样研究下佢啊。 小白，你放完你啲狗屎垃圾屁未啊？ 你嗰个老豆啊来历不明，我睇怕佢都系外星嚟㗎啦。你当时啊諗唔到呢一样嘢啦。后嚟啊你咪又系慢慢咁样读返啲书先慢慢明白。 卓长根原来后来曾经读翻啲书嘅，我知道白老大自己本身有好多个博士嘅头衔，佢肯话一个人读翻一啲书，嗱咁啊证明呢一段系一段好艰苦嘅长期学习嘅求知过程。 唉， 从你第一次向我提出呢一点起，我有啲唔信噶啦。但系我仲系做到好彻底嘅调查，结果咧，我生理构造完全正常嘅。 可能啊，嗰啲外星人嘅生理构造本嚟就同地球人一样噶啦。 你想点啊你啊？ 爸，你唔好再乱讲啦，你听埋卓老讲落去先啦。 我先唔听啊！佢嗰个咁嘅初恋情人啊，失踪咗五年，一啲都唔奇怪啊！有咩咁神秘啫？唉，俾外星人捉鬼咗佢啊！ 卓长根呢一个时候睇起身啊，有啲嬲啦，望实白老大，阿白老大又望翻实佢。唉，我就好惊呢两位老人家之间嘅友情喺一啲不必要嘅情形底下咧，会起到冲突。我即刻就讲。不如咁啦，我哋仲係听阿卓老讲埋落去先好唔好 啊？老鬼，我冇讲错你吓，呢两个后生啊会听你讲古仔。係啦，佢嗰塊白玉你哋见过未啊？ 哦，头先我哋啱啱见过。 嗰一塊嘅白玉係好奇怪嘅另外一点。質地咁純正嘅一塊白玉喺古代已经罕见㗎喇。俾人发现咗，普通人啊边敢自己留喺身边啊，全部啊都会献俾当时嘅君主。嗰啲啊係宫廷里面嘅嘢嚟㗎。 但係就算係属于当时嘅君王，流传到而家都冇咩奇怪啫。 嗰一塊白玉呢，我曾经用过一啲时间去研究。雕刻咧系喺2200年前左右完成嘅，计翻下应该系春秋战国秦始皇嘅时代啦。而且嗰块白玉都未入过土嘅，一直系喺生人嘅手里边流传，呢一点啊好罕见嘅。一般嚟讲，咁样嘅一块靓玉都会攞嚟陪葬嘅。因为古人呢是相信靓玉会令到死人的灵魂得到好运的。还有就是上面刻的是虎纹，如果是君主自己佩戴的是不会刻虎纹的，多数都是刻龙凤的图文多的。 但是我觉得智力去研究这一块玉应该没什么作用。 哎，这些是我的判断，是你。我年纪虽然是大了一点，但是我头脑呢还很清醒的。我觉得这一块白玉呢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来的。 后来事实证明白老大当时的说话很有道理。这一块看起身和整件事并没有什么特别关系的配玉，在整件事里面起着一个很大的关键。白老大当时伸手在卓长根膊头拍了一下。 点啊，作为外星人和地球人的仔都没什么不好啊。很多讲法是呢，各种天神就是各种的外星人。你这样想，你就是天神的仔了。 你死死死死开啊，你乱鬼咁噏。 你唔觉得自己已经93岁啦，仲咁健硕啊？呢一点已经同地球人嘅生理状态有啲唔同噶啦咩吓？ 有咩唔同啫？百几岁嘅人大把啦，有咩唔同啊？ 讲到呢一度，喺我心里边亦都有一啲疑惑咁。嗱，白老大嘅说话虽然系用开玩笑嘅口吻讲出嚟，但系仔细咁谂一谂，亦都未必全部冇道理。卓长根的父亲如果来自外星，在地球上生活了10年之后又走了，这个是很简单而可以接受的解释。那为什么他特别擅长养马呢？那又可以讲成为那个星球上的人根本就懂养马。想到这一点，我不免苦笑了一下，因为我发觉我现在有很多想法都非常之规律化，一想不定就会想起外星人的。虽然宇宙间有好多事都摆脱唔到一种嘅规律同埋定律，但係如果可以摆脱咁就更加好啦。白老大指一指台面嘅菩提子，做咗个手势叫我哋试下，佢又行咗出去啦。卓长根望住佢背影，一路叹咗啖气就讲： 这个小白虽然在开玩笑，但是你们就这么听，你觉得我阿爹会不会真的外星人呢？ 哦，有可能的。 但是我觉得呢，只可以说他很神秘，来历不明，又或者是去向不明之类呢，就不可以说他一定是在另外一个星球来的。 哎，其实怎么我都无所谓了，反正死是一世，不死是大半世了，是吧？ 讲回起马氏牧场那边，故事跟着会怎样发生呢？ 哎，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，谁有马金花的消息就可以得到巨额的奖金，依然有效的。期间大把人浑水摸鱼，报假料，但是我都一定会派人去查，只不过由始至终一路都没有结果。一直到五年之后， 虽然时间不经不觉已经过了五年，但是牧场上下人人都没有忘记马金花的失踪。每年到了他失踪那一日，牧场的一切活动全部都停了，人人都在沉默中怀念马金花的。每年的这个日子，卓长根就会照例骑着小白龙离开牧场，顺着当年放马的路线向前跑。事情发生的那日，一切的经过对卓长根来讲就好像在昨日啱啱发生过的。那日发生的一切他记得相当清楚，每次他就在那条路上边都要问自己千次百次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？金花究竟去了哪里？现在事情虽然已经过了五年，小白龙也都大只了很多，作为一匹好马来说，它已经算是一匹老马了，但是在奔跑的时候还是有一种神进的感觉。平时呢跑起身的时候不需要点拆骑，它就已经自不然跑得很快了。卓长根又来到那片草地上面，落了马，任由小白龙自己去食草，他就拿个手臂当枕头，站在柔软的草地上边瞓低咗，望住蓝天白云。这个时候他思绪好乱。那阵时呢，他已经是一个好强壮的后生仔，成个马氏牧场等于完全是由他主持咁。在方圆千里的好多未嫁的女仔见到他，虽然面红心跳，但是亦都一定不会逃避他的目光嘅。所有的女仔都希望她可以好好地看清楚自己，当然没有一个女仔不想嫁给这样的后生仔，而一些生性放荡风流一些的女仔甚至公然挑逗她，勾引她。但是卓长根对所有的女仔都无动于衷，她心里面只有一个人，一个已经消失了的人，马金花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她眯埋眼又想起了马金花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间他好像听到一声口哨声咁。这声口哨声呢好悦耳动听。卓长根一听，他心砰砰咁跳了一下。还未来得及擘大眼，就听见小白龙发出了一声欢呼的狂叫。这一下卓长根再都没有疑问，这一下的哨声不是自己幻想出来的，因为小白龙也都不会幻想出这样的哨声。他这个时候整个人都弹了起身，他是先弹起身再擘大眼的，可想而知当时他心情是多么激动。他见到小白龙飞快地向前跑，有一个身形很高的女仔，长发飞扬，一身白衫，正迎风地行过来，人和马一下子揽埋起身，人就突然间回到上马背上，马欢呼地在长叫，声音非常之嘹亮，好像旋风地就向前跑了出去。卓长根这个时候擘大只眼，连眨都不舍得眨一下，虽然这个时候人和马已经跑开了，但是他还是擘大眼望实一实，马上边的姑娘不是马金花还是哪个呢？五年不见，他看起身身形高挑了很多，更加成熟了。虽然人马掠过只是一瞬间，但是卓长根绝对可以肯定那个就是马金花，没错，就是马金花。他不知道自己发了几耐牛痘，小白龙和马金花看起身已经变成一粒小白点，他才突然间欣喜地狂呼了一声向前跑了过去。 嗱，凭人力奔跑想追上小白龙，当然系冇可能。但系卓长根呢一个时候不顾一切向前搏命跑，搏命叫。嗱，小白龙一早已经跑到唔知去咗边啦，但系佢仲搏命咁向前跑紧。嗱，当佢跑到心口因为喘气而就快要炸开嘅感觉嘅时候，佢仲系冇停低，仲系继续向前跑。嗱，就喺呢一个时候，俾汗水搞到差唔多模糊晒嘅视线，诶，个小白点突然间又出现啦，系小白龙跑翻嚟。卓长根停低，个心跳到几乎要离开佢身体咁。嗱，佢唔系因为头先奔跑而心跳，而系因为惊，佢惊小白龙跑翻嚟嘅时候，马金花又唔喺马背上面。呢个时候，佢不停咁抹面上面啲汗，希望自己嘅视线更加清晰啲。终于佢睇清楚啦，人同马系一齐翻嚟嘅，马金花仲喺马背上。小白龙去得快，嚟得亦都好快，一下子就嚟到佢身边。马金花勒住咗马，喺马上边斜斜地咁望一望佢。佢呢一个时候嗰种明丽、嗰种娇美，真系冇办法讲出嚟。卓长根呢一个时候净系识擘大个口得个窿。两个人互相望咗好耐，卓长根先突然间用尽全身嘅气力叫咗出嚟： 金花！ 马金花望实卓长根，喺佢鼻尖有好细嘅汗珠渗咗出嚟，映喺阳光底下，嗰种汗珠就好似小珍珠咁闪闪发光。佢就系咁停咗冇几耐，佢突然间讲： 长根，真系你？ 卓长根喺嗰一刹那，成个人几乎要虚脱咁。佢突然间觉得眼冒金星，自己都控制唔到自己，劈啪一声，成个跌低咗。喺马上边嘅马金花即时叫咗一声： 啊，长根，你点啊？ 卓长根已经跌低咗，但系马金花呢下嘅呼唤又令佢产生无比嘅力量。佢手撑住地下，任由嗰啲汗珠大滴大滴咁滴落嚟。佢咬咬牙，又企翻起身。嗱，马金花呢个时候落咗马，卓长根望住佢。千言万语真系唔知从边度问先好，马金花嘅神情亦都好似有啲唔知点先好咁，隔咗好耐佢先讲： 小白龙，冇见咁耐，真系越嚟越大只啊！ 金花，金花，你究竟去咗边啊？你知唔知呢五年嚟马场主佢几乎？佢几乎日日都浸喺酒里面啦。 五年啦，真系五年啦。 唉，金花，你 咁究竟金花喺呢五年嚟佢去咗边度咧？我哋听日再讲。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系传说定系真实存在嘅呢？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系唔系只有世人所知嘅兵马俑？ 新派小说联播《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勇》， 帮你解开呢个千年谜团。 新派小说联播维斯理科幻传奇之活勇，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，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，后期制作 Anson， 策划推广邵爷明。 什么作战常迷乱这心吗，常被东东西西左右乱困，常在挤着得失好坏动向，总不知靠近，始终太乱了。谁愿意解答这问题，人在世怎解放痛苦，谁愿意开解我的满愁，谁愿意开启我心，人是可以赶尽将往失落，尝试解开心里的死结，人是可以洗尽惯性苦闷，尝试驱走苦痛的感觉。什么作战常迷乱这心吗，常被东东西西左右乱困，常在挤着得失好坏动向，总不知究竟，始终太乱了。将往失落，或忘记解开心里的死结，人是否早习惯了苦闷，或陶醉恋着苦痛的感觉。什么作战常迷乱这心吗，常被东东西西左右乱，不知究竟，什么作战常迷乱这